第八卷佢都讲啊，佢话圆满菩提系归而无所得，即系圆满成就无上菩提啦，归翻到自己呢个本有家乡啦。佢亦都冇有丝毫得到啊，所谓从外边得到啲乜嘢咧？冇啊，所得、所证、所觉悟。亦都是他自己本来现现成成具足啊，迷时好像是凡夫有攞身，等他降成佛那阵时呢，不过是返往归真而已咋，并没有增加丝毫。所以古德讲啊，我哋呢个佛性呢，众生迷之就而不失啊，就诸佛正知非亦无得啊，无得无失，咁啊，先至显示咧，我哋呢个真空绝代理体里边咧，系究竟清净净灭，所以凡夫与菩提之佛啊，冇乜分别。凡夫就系佛，不过迷时就叫做凡夫，悟时就叫做菩提之佛。其实迷之亦悟，得知已失，凡夫之以菩提，在我哋呢个平等理体之中啊，冇呢个种种咁相啊。清净嘅般若理体之中咧，系绝对平等，无彼此之分。所以家下文殊师利菩萨话：若如是说者，一切凡夫就应即菩提，所以妙慧同你讲句话：以为菩提以凡夫也。你文殊菩萨咪以为菩提之觉与呢个迷个凡夫有唔同咩？唔系啊！咁莫壮士说：你唔可以咁样讲啊！点解呢？佢此等皆同，一法界上啊，此个凡夫与个菩提。通通加啲嘅通通都系同一个法界真如体相，既然系同一个法界真如体相啦，所以正知悟得唔会有取到多少，凡夫嘅迷正就六道生死轮回，亦唔会有丝毫嘅损失啊！所以非者啦，嗱有取就佢哋有所成。有失有舍就先至有所还，既然非取非舍啦，当然亦都无所谓成，就无所谓坏啦。就系显示一切法清净平等直灭，所以就无所住故啦。佢又问：于此而终，能了解者，就其数几何？由于这个波野真空的妙理呢，的确这种道理是很深的，所以师父妙慧同女经呢前过半部只是佛呢答复妙慧同女十个问题，以四十个办法答复她，属于这个时尚是很容易了解，就是讲因果，你想长寿咁啊，叫你杀生啦，叫你戒杀放生啦。啊，咁啊，你想大富大贵，咁啊，劝你布施啦。呢个道理好容易明，你做唔做得到系另外一个问题。起码咧，你好容易明白。唯有呢个后半部咧，文殊菩萨以智慧第一。嗱，咁啊，妙慧同你发心咧，咁啊，比释迦牟尼佛咧。多咗三十页，向下文讲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发心咧，咁啊都系由呢个妙慧童女啊之所成。咁啊，当然妙慧童女嘅智慧啊，亦都系不可思议。嗱，咁啊，以文殊嘅大智慧同智慧不可思议嘅妙慧童女彼此一问一答嚟到发挥。显示呢个波野真空无住理体嗰种道理咧，应该就系恰到好处嘅。 所以呢種道理就比我深啲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啊，我哋唔係對於呢個波野空理有所了解嘅話咧，就唔係咁容易明白。嗱，咁但係雖然波野係談空，但係佢就唔係話斷裂嘅噃。所以我哋呢個問題咧，要真係好好地研究清楚，就唔係話樣都空啦。啊，咁啊應該就嚇唔使話食素啦，咁啊空啦嘛，咁啊亦唔使念佛啦，因為空啦嘛，咁亦唔使修行咧，因為空啦嘛。嗱，如果咁樣去明白呢個空咧，就叫做斷滅空，呢、這個過失啊，呢、這個錯處就好大噶啦。变咗咧，破坏一切因果，如同呢个《金刚经》所讲啊。嗱，《金刚经》就属于波野呢一部分，叫做《金刚波野波罗蜜经》啊嘛。其中两个嘅应无所住，咁啊，即系以此中所讲嘅无住啦。但系佢唔系话真系一切皆断灭喎。他跟住佢哋而生其心啊，生起呢个菩提心，生起呢个菩萨心，生起呢个行道之心，生起呢个布施之心。所以空之中呢，就有个不空啊，应无所住，因为一切法空即平等。但系不落于呢个外道嘅断灭啊，就系而生其心，要修行。要放生，要戒杀，要食素，要拜佛，要诵经，要修行，要忏悔，咁啲咪就而生其心啦。咁就表示波耶真空妙理之中咧，唔系话完全抹杀一切，只不过以呢个空理啊嚟到破我哋呢个有嘅执着，因为凡夫咧。这个执着心就很重的，世界之乱，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就是离开一个执着，即是说他们不了解这个波野真空的妙理。如果了解这个 真空波野的妙理，那么一切都是玩玩花花，一切都是众因缘所成，《楞严经》所讲的但有假名而已啊，不是真正有实体性啊，一切法都是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啊。那一切法都是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此性是真空直灭，无实物之假名，亦无自他的形象，那么还必须有所争执呢？还必须有所你我是非之分呢？所以这方面呢，这个空理主要就是要破我们众生那种的执着，因为一切的过患，一切的人我是非，都是由这个执着而生起啊。若能了解这个波野真空无，所谓中国有三路，有三虚，一个就谈虚，一个就太虚，一个就虚云。那么这个三虚之中呢，那么我都是有福亲近了两位了，就只有这个太虚大师呢就没亲近过。为什么呢？我1947年受戒，他们1947年在上海往生，他们在年头是2月往生的，那我们在南华之上就是2月19进行，就是4月初八出坛圆满，于其中间不能够越大就越少，就平均来计就53日，那我们月19观音诞进行，他就往生，所以我们日日早晚上殿呢，都为他普佛，即是随殿普佛，为他回向，亦即是只有这样来亲近他。那其中谭虚老法师呢， 他讲这个北方啊，有东北的长老，东北之王清的。咁佢后来逃难来到香港，响荃湾个宏发精舍咧，创办呢个华南佛学院。咁我当时就亲近海老嘅，海老叫我去亲近佢，我就去读书。佢常常咧都系讲开示，或者上课教我哋有几句最好嘅说话。一共咧系几个字咧，要放下自在，要看破放啊，先至自在解脱。你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，你先至自在解脱。如果样样都睇唔破，即系睇唔开啦。啊，咁啊，呢样又系我嘅，嗰样又系我嘅，有边一个人侵犯我所有嘅咧？打交都有份，在咁嘅情况之下，你看唔破，你放唔下，你又点可以得到自在解脱咧？你要放得破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咁先就可以得到自在解脱啊！因为人命无常，系过于山水啊！今日虽全得。我哋成和长老啊，我上一个礼拜嚟喺菩提做生日会，都就同佢一张台入饭，有讲有笑，大家坐埋一齐，天南地北都可以讲一对。嗱，我刚刚翻到香港嘅一日嘅，我哋宝莲寺我个老同参。在容慧法师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吃着早餐，喝着咖啡，吃面包，那么电话响了，那么就在听，他找我，我说什么事啊，这么早啊，他说你知不知道和师走了，归了单，归单即是死，为什么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他说真是的，他说电销法师夏威夷打电话回来宝莲寺，就因为他那天去了夏威夷帮宝莲寺下院做事，当然菩提寺那些人打电话给他，他就打电话回宝莲寺就报告这件事，也都请宝莲寺那些法师去听晚为他开丧做事。宝莲寺一知就传出去，容慧就问我知不知道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说我早期都帮他生日会在菩提寺打补佛，都做龙精虎猛，一起吃饭有讲有笑，我这么快走了，他就走了。那既然这个生命这么短促，我们有什么好争呢？那还有什么好放不下看不开呢？所以古德说，他说我见世间人就个个都争义气啊！佢话他朝忽然死，就只得一片地。咁呢片地咧，即系埋棺材嗰个坟墓啦。咁啊，几大一个宽就四尺，长就七尺啊。佢话如果到呢个时候咧，你仲去争义气嘅话咧，我就围住立碑记啊，同你写文章啊。作个碑嚟到纪念你呢件事，确实啊，我哋主世做人，总之啦吓，唔好拗撬，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，睇得开，先就可以自在安乐解脱。如果样样都吱吱喳喳，咁啊样样都牙牙咋咋，样样都看唔破睇唔开嘅话咧，你一世乃至生生世世唔得自在。固然亦都唔得解脱啊，因为生死系人命无常啊，一气不来，你仲有咩好争？你仲有咩好意气风发？即使系人间之王、太上王，你都红起嚟啦。咁因此，寒山祖师咧，佢亦一手知，佢一向寒山坐啊，佢染流三十年。他作来访师友， 就大半的入王泉，就如残烛的长流就似世川啊。他说今朝对孤影，都不觉是泪相缘啊。他既然是寒山祖师啦，他所住的就是寒山，但是他不是住一两日，他就落山。他一住就住了三十年，咁啊，三十年都冇落过山喎。嗱，咁啊呢一份修持咧，都值得我哋恭敬啊。咁啊，值得咗声系祖师爷爷啊。咁啊，三十年之后咧，有日打坐动个念头吓，未上寒山前，好多同参之友。佢话我三十年冇落过山啊。咁啊！呢一班在上山前嘅同参师友啊，仲有几多存在呢？走咗几多个呢？佢就动个念头落山，所以话作来访师友啊，可惜呢系大半都入黄泉，有一大半啊，即系一百个有七十五个，以此类推啦，无论多少照计啦，有。大半呢入了黄泉，黄泉路就即是死了，不解走了。但是这一大半走了的人呢，不是一日死了的，久不久死一个，久不久死一个，这三年呢，由于久不久死一个，经三年这么长的时间呢，所识的走了一半。譬如呢，他说渐灭就是如残烛，好像我们点了蜡烛，不是说一点就就冚唪唥烧到落底的、哦、如果那些长一点好一点的蜡烛呢，真的一支都可以点24钟头，点成日的。所以这支蜡烛呢，渐渐随着这个时间慢慢变成残的蜡烛，那些蜡烛烧融了，慢慢一滴一滴在那个边边流了下来。所以说渐灭就是问这大半入黄泉的人呢，不是一次死晒，是渐渐地灭，就好像烧残了的蜡烛一样啊，那些蜡一融，慢慢一滴一滴在个两边这样流了落在下面，慢慢地消失了，这支蜡烛慢慢没了。所以说渐灭就是如残烛，他说长流就是似世川啊，逝去的川水，虽然不是一次过死了一大半，久不久死一个，三十年死了一大半，但你如果当长流水这样看，好像逝去的川水啊，没得翻转头啊。这是孔老夫子讲的。那么既然三十年来所识的那些同参师友大半都入了黄泉了，所剩无几啊，亦都不是共在一起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今朝对孤影，今朝我寒山自己啊，对住这支蜡烛有一个影，这个影都没有第二个，就是我自己这个影，对住一个孤单孤单的影啊，痛惜这个生死的轮回的痛苦啊，所以不觉就泪相缘啊，不用多久都轮到我自己啊，所以这个生死是不用怕，固然生死可怕，但我们不用怕，这条路呢就一定要走的，任何一个人都要走，所以我们放言口啊，下半部呢召请的阵子呢，第一个召请就是吕朝帝主历代侯王，不假我佛之词，就学谁超星之路啊，吕朝历代那些皇帝，所谓一国家的主人，于今又何在呢？所以我们家要超度他啊，要帮我放台言口啦，好好地超度超度佢，点化点化佢。人生系疑幻啊，唔系永恒不变啊。咁所以呢，我哋明白呢啲个道理之后呢， 凡夫的迷，凡夫的生死，不过呢都是暂时迷失而已。其实他的本体呢就是佛性，本体就是真如实相。凡夫之所迷是以佛所证的，是一模一样啊。不过佛是一个先知先觉者，后来他大慈大悲，以过来人的身份来到接引我们这个苦恼众生，令我们的苦恼众生呢，那么亦可以依他所教导去修行，将来日修行有功，所证的亦同佛一样。证同佛一样固然是肯定，就算未曾证到同佛一样之前，仍然是凡夫为中六道轮回，我们这个本体呢都是同佛一样啊。就好像希尔达多，他正在不见了个头之时以为啊，但是他到处找头，他这个头仍然是没有失到啊，跟我们一般个个有个头的人一样呢，是无分彼此啊。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呢就问妙慧童呢，他若如是者，一切凡夫就应即菩提啦。所以妙慧童说他以为菩提而凡夫也不是有不同的莫作事件，你不要有这样的理解。为什么呢？就此等啊，凡夫与佛菩提皆同一个法界体相，既然同一体相，所以正的不会有攞多啲，迷的不会有舍弃少咗一啲，冇多所以就无所谓成，冇少冇舍弃就无所谓坏啦。所以话此等皆同一法界相，非取非舍，就无成就无坏。既然无取舍，无成坏啊，是本体寂静，所以本来如此，就无所住故啦。又问，就于此而终，能解了者，就其数就几何？由于呢啲真空绝代嘅妙理咧，系的确好深。有阵时咧，即使有解释，你都未必能够彻底领悟。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只有慢慢来，不可以心急。佛法如大海，不是我们一朝两日所能够领悟得晒。我慢慢来，慢慢去研究，慢慢去参究一下，你都可以呢领悟这个绝代波耶真空理体那种的境界。但是这种情况不是个个人都明白的嘛。如果你能够了解这种道理，你才可以生一种信心去接受。假设都不能够了解这种波野绝代真空的妙理，那你又怎么可以接受？你又怎么可以能够了解？怎可以因了解而起信心去学习去修行呢？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有鉴于一般的凡夫俗子有这些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他又再提出七个问题中最后一个了。我又问他，于此而终，你妙慧童女啊所答这种道理之中，所谓此等皆同一法界相，非取非舍，无成无坏啊，凡夫与菩提冇乜个唔同，呢种嘅独离啊，咁啊，究竟有几多嘅人能够了解呢？能了解先至可以生起信心去学习修行啊嘛。咁啊，假设连了解都唔了解啦，又点样生起个信心去学习修持呢？所以文殊菩萨就顶于这个凡夫 嗰種嘅執着而問嘅，佢話於此中能解了嘅奇數係有幾多啊？奇數幾何？答曰：就妙慧同答。佢話：如若干幻化心心所量，若干幻化眾生能了思矣啊！嗱，幻化我哋先要明白，就係、是、幻幻化化。嗱，咁幻幻化化呢句話咧，就好多人都聽過，但係未必徹底了解，所以要立一個譬如。呢、這個幻化點樣譬如呢？好似我哋咧去外邊旅行，或者呢個旅行團咧，咁啊嗰晚帶你去觀光，咁啊當地嗰啲歌舞啊，又或者係咩嘅景點啊，啊咁啊晚上食咗晚餐咧，未瞓得咁早咧，佢就帶你參加嗰啲咩歌舞團啊之類嘅。嗱咁啊，其中有個節目咧，有個魔術師變把戲啊，佢或者揸把扇。或者揸條毛巾，咁啊打個圈轉一轉，啊整只雞仔出嚟，咁又打個圈轉一轉咧，咁啊整一隻羊仔出嚟，我都見過啊。佢打個圈轉一轉就喺個布裏邊攞只老虎仔出嚟啊。當然老虎仔咧就係真嘅，不過變化幻化遮眼化，由於佢真嘅老虎好惡噶嘛，就揾條鎖鏈咧鎖住佢嘅。是拖住佢噶，唔准佢乱走嘅。嗱，呢啲咪叫做系幻化个把戏咯，系假睇到啦，咪得啖笑啦，当为即系张开下眼界，明知系假，边算冇老虎变只老虎，真系冇只白鸽咪变只白鸽，所以边有咁好？当然佢预咗整好晒，不过咧佢做手法。比較咧靈敏啲咁多，你唔容易睇出佢個破綻。其實咧好幻化。嗱咁，如果嗰啲小朋友睇到咧，佢就當為係真嘅，好玩啦嚇。點解突然間有隻白鴿仔出嚟啊？啊，突然間有雞仔出嚟啊？佢都唔得話覺得好玩，佢就希望能夠得到添。佢就唔明白咧，呢啲純粹係嗰個魔術師咧。是变化出来的。那这种呢叫做幻化，其实我们众生啊都是一样的幻化，不过是种种的因素组合而成，那有我们眼前这个几十年光景的肉体啦。那等到这几十年过了，这个肉体渐渐老化了，嗱咁样老化到不能再老化啦，咁就玩完就走噶啦。你话系唔系好玩化咧？系唔系好似呢个魔术师啊？咁啊冇鸡仔就变鸡仔，啊冇呢个白鸽就变白鸽一样咁假咁玩化咧？加极个玩化心心所量，玩化众生。其实呢个心心所量咧，就系、是、众生。众生即心心所量，凡是众生都有心，从这个真心来讲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个真心，如果从这个妄想这方面讲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个妄想心，加这个心所量就应该是属于这个妄想心这一方面，一切众生有他这个妄想心，亦都有佢呢个妄想心啦，所思量前景，所分别前景，量度前景。呢张牌系大就系细咧，睇到一个人，呢个人系老就抑或系嫩咧，系男界抑或女界咧，呢啲系心所量度，咁啊叫做心所量。嗱，咁一切众生都有心，有心所量。所以呢个心心所量咧，就即时系众生。嗱，咁啊下边呢个幻化众生咧，咁亦即时系心心所量嘅众生啦。所谓众生者，系众缘和合而生。简单讲，即系上文心同心所量， 組合而成。如果再擴充啲嘅，離開呢個五音啊，色受想行識，離開呢個五音法，仲邊處啊有我哋呢個眾生可得？再簡單啲就係色心而法，色就係我哋呢個肉體，心就係我哋嘅作用啊！我哋每一個眾生啦、啊、都有感受，肚餓識得揾食，頸渴識得個揾水飲，天寒地凍啊，知得著多兩件衫。如果天熱啦，就快啲除衫，仲要開個冷氣。呢種叫做感受。嗱，咁一切眾生咧，咁啊都有呢個妄想啊。呢、這個第六妄想心咧，佢個作用就能夠追憶過去，能夠安排未來，能夠安於現在啊。過去一切一切，即使老到幾十歲啦，佢童年嘅一切一切啊，包括好事，包括反斗跳皮，佢都記得好清楚啊！除非你唔追咋，你一追憶起嚟咧，你諗得到啊！每一個人都話童年係值得回憶啦，我咪就追憶從前做小朋友嘅事咯。嗱，佢可以安排未來話我聽日咧，好似做生意啊，或嗰啲所謂做大官應酬好忙，佢呢個時間表啦安排得啦好嚴密嘅。八點鐘又見邊一個客，八點半又去邊個地方剪彩，咁啊九點鐘又去邊個地方演講，咁啊佢就安排未來嘅事，佢亦都安於呢個現在啊。現在佢受苦受樂，佢都能夠安然咧接受。雖然痛苦，佢唉聲嘆氣好苦啊，都冇辦法咪接受咗啦。雖然係好風光、好體面、好歡喜啦，啊佢亦都係安然接受咗啦。所以呢個妄想心咧，能夠追憶過去，能夠安排未來，能夠安於現在，都是这个妄想心的作用啊。那我为什么会堕落，就是这个行音造作。如果做善业都还好，可以上升天堂佛国。那么如果做了这个恶业的话呢，就难免堕落了。这都是行音的责任。最后这个色音就是分别那个色。就是通常就讲我哋呢个第八阿赖耶识，呢、这个第八阿赖有含藏嘅作用，又有去后来先嘅作用。含藏咧就我哋一生人，无论你动一个念头，或者曾经做过一件事，唔系话过咗去就算噶喎，有因果有报应噶。你动一个善嘅念头，就种了一个善的种子，你有一个恶的念头，就有一个恶的种子在那里。乃至我们做一切的善恶，都有它这个种子。那么这个种子去了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有了含藏的作用，包含这些一生人几十年为善为恶的种子。咁佢包尘嚟做乜嘢？就係、是、以备我哋将来死咗之后，我哋应该去边度呢？我哋应该走上天堂之道，就还是系走到呢个堕落三恶道之道呢？我哋自己冇意义啦，係完全我哋一生人所做嘅善恶，做过头呢个种子呢，留响呢个白色田中，做我哋嘅人，做我哋嘅开路先锋，即系话，如果我哋一生人为善，例如受三归、受五戒，响六佛法里边咧，得到一种真嘅受用、实际嘅受用，明白佛理，提倡戒杀、放生、食素，自己修持，咁当然呢啲就善嘅种子多啦。 咁將來我哋走嗰陣時咧，白色田中嘅善嘅種子多，就呢個善嘅種子咧就會引我哋受生呢個善道，或者上呢個天堂佛國。嗱，咁啊，假如我哋一生人可以講句老實啲嘅，除咗好事啊，差唔多壞事都做盡啦。舉手投足二六時鐘啊，都係打呢個壞主意，起心動念咧都係壞主意多。嗱，咁呢啲咁嘅壞主意嘅種子咧，留在呢個法式田都含藏住啊。將來我哋去世咧，就呢啲惡嘅種子咧，就引導我哋做個開路先鋒，就帶我哋墮落呢個惡道啦。所以呢個法式田呢個含藏種子嘅作用就如此。嗱，點解去後來先咧？我哋嘅人死咗都好啦，唔係話真係死咗就乜嘢都冇啦，就斬咗幾刀都冇問題啦，唔係啊。我哋嘅人死外表呢個肉體咧，冇乜作用，手唔會喐，腳唔會喐，眼唔會睇，口唔會講。不過呢個肉體嘅外表冇咗作用，但係佢呢個心咧，仲有一個作用啊。所以我哋佛教主張每一個人去世開始斷氣，最少要經過八個鐘頭先做好搬運來，因為八個鐘頭之後咧，佢呢個神色啊，呢個白色咧已經離體啦，即係話呢個肉體真係啦，好似一個廢柴油啦，冇曬知覺，冇曬感受，你咪搬佢咯嗰陣時啦，就千萬唔好咧，一斷氣就搬佢，實在好痛苦噶。佢不過唔喐得，唔講得，唔話俾你聽嘅咋。啱啱斷氣你就搬佢，又同佢換衫啊，又話唔著衫，第世就冇衫著啊！我哋咁真係不孝子孫啊！你應該就好好地唔好喐佢，佢無論死得點樣難睇都好啦，你會揾咗被冚住佢，唔好睇佢咯。你要幫佢念佛，最少就呢八個鐘頭，你要幫佢念佛。經過呢八個鐘頭之後，佢呢個神色都離體啦。冇曬感覺啦，嗰陣先至可以搬佢啊，動佢咧，佢全身啊，真係好似針刺咁痛苦啊！在呢個時候，佢有口又講唔出，有眼又睇唔到，佢咪只有痛苦之中啊，個心就懷恨啦，即係話點解你哋咁唔通氣啊？咁痛苦，你仲左搬右搬，成個又好似針篤唔痛噶、啊。嗱，佢講咁咪只有懷恨啦，咁咪一面親恨，一面懷恨之心就墮落啦。咁所以我哋一個做一個孝子賢孫嘅，真係啊，對於嗰啲長輩去世咧，唔好喊，亦都唔好喐動。經過八個鐘之後咧，等佢呢個神色離體啦，嗰陣時真係啦，可以講到廢柴一條。你嗰陣時搬佢咧，佢就唔會痛苦。佢就唔會因懷恨而墮落，所以走嘅時候咧，呢個白色就先走。嗱，咁啊，將來佢成呢個罪業，我哋佢受生嗰陣時咧，佢就白色先來喎。所以呢個白色就有呢個去後來先作呢個主人翁嗰種嘅作用啦。嗱，咁啊，教話於此而終。能解了者其数几何呢？答若若干幻化心心所量，若干幻化众生就能了思议啊！即是说你这些问题不用问啊，能够了解这种道理的人呢，亦都很多，那么亦都是无穷无尽啊，不了解的都很多啊，因为自性本体波野真空清净直灭，咁啊，既然一切法都无住啦，幻幻化化啦，不可住着，仲边处有啊？所谓了解呢种道理嘅众生啊，心心所量嘅众生啊，佢呢个数目系有几多可谈咧？都系讲明一切法无住。波野真空，你睇 是清净直灭。我答若若干幻化深深所量，若干幻化众生能力思议。他问如斯理言，幻化的本无，何有如是深深所发？答若法界亦义，就非有非无，乃至如来的亦复如是啊。法界亦义，在这个一真清净般若法界里亦都是一样，非有就非无。那这个有和这个无呢，都是我们的众生所执着的，一是执着这个有，一是落于这个空蒙这个无。其实呢，在我们这个一真法界里体里面呢，无这个有，亦都无这个无。因为有是幻化因缘和合，总有人呢散坏。你说他无咩？但这个本体是真是有的，个个众生本来具足，所谓一切如来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，唔系无啦。所以讲话非有非无，你话佢系有，佢又系唔系实际真有？你话佢无咩？但系佢有呢个幻化尚可得，咁啊说明我哋呢个法界清净理体里边啦，不能讲佢有，佢彻底虚妄。就不能讲他无，因为他有一个幻化之身可体，他乃至如来的亦复如是，乃至成就佛亦复一样啊！成就佛就即是证到这个波野真空绝代理体，此理体呢不能讲他是有，亦不能讲他是无，所以乃至如来所证呢都亦复如是一样。那么以上呢，将整部妙慧堂里的前半段所谓问十个问题，佛答四十个办法，所谓菩萨之所行。那么刚才由今天开始第一句至到今天所讲的七个问题，就是尽量发挥这个波野真空无住的道理，就是属于菩萨之所住，就说明全部妙慧堂里经所讲是菩萨行，要用菩萨之所住。那么到此呢已经是讲完了，那么向下还有少少的道理留下下个星期再讲。那么今晚听讲话有冬菇必然是吧？哦，在台面。我哦，我没注意啊。那么冬菇通常我都问过有几多的话，大概二两度，不管多少都好啦。这个发生其他一种善心来的，那么应该啦，如果一家五六个人呢，那么煮个罗汉大餐或者煲煲汤呢都不用的。那么如果有几个人就着数啲，一人只有二两，几个人有半斤的，是吧？那么可以吃多两餐。那么不管点都好啦，这个冬菇我们有句俗话，它因为是圆的，是圆满圆顿的，就是叫做大转法轮。我们有一句口头俗语叫做冬菇叫做大转法轮，因为它圆的，好像车轮一样。那我们弘扬佛法，不单是出家人可以，你们在家居士都可以弘扬佛法，不论男众女众，初发心菩萨、老菩萨都有咁嘅责任去弘扬佛法，唔止话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系尽此一报身咧，我哋都要做呢个弘扬佛法嘅事。如果身为佛弟子啊，唔做呢个弘扬佛法嘅事咧，咁真系无以报师父恩，无以报佛恩。即一定咧，佛弟子弘扬佛法，好似个冬菇咁样圆冧掉，就系、是、大转法轮。嗱，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我哋听咗呢部《妙慧同女经》，唔论啊菩萨之所行、菩萨之所住， 都是我哋发心的菩萨咧，系应该要修，系应该要学。我哋如果依照此一部嘅妙慧同女经嘅菩萨行呢四十个办法去修，与共通离体，清净直面，无能住所住，无能行所行，咁一切都系彻底清净啦。咁既然我哋依此妙慧同女经去修行菩萨行，修行菩萨之所住，咁最后咧肯定咧断烦恼了生死，究竟圆满成佛啦。就好似呢个冬菇咁咧，系圆圆满满，咁啊祝各位啦吓，食过呢啲冬菇之后咧，人人都吉祥如意，咁啊一切咧都系圆圆满满啦。阿弥陀佛，下个礼拜再讲啦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